这里有大王的枪，叫一个仆人过来拿去。愿上主报答个人的正义和忠诚，因为今天上主把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却不愿身受加害上主的受缚者。请看，今天我怎样看中了你的性命，也愿上主怎样看中我的性命，从一切忧患中拯救我。 撒乌尔对达卫说， 我儿达卫，你时时可赞美的，你必有所作为，也必有成就。 然后达卫走了，撒乌尔也回了家。